第三十九集，痛苦的抉择。 你说他不在那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我们搜遍了整个城市，找不到维伦。 也许是哪个性急的大兵先找到了他，又毁了他的尸体。立刻找到他的尸体，把他的头带回来，这是献给吉尔加丹的礼物。 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但根据你告诉我的，即使他被砍成了碎片，也不会被误认为普通的德莱尼。 你们搜遍城市了？ 我说过我们搜了。 古尔丹点了点头，虽然兽人们沉醉在嗜血之中，他们也不可能找不到一具他们的领袖希望找到的尸体，奖励太过丰厚了。而如果他们错过了那具尸体，随之到来的怒火也太过于可怕了。维伦不知怎么逃脱了，这也意味着也许还有其他的德莱尼人一起逃脱了。突如其来的惊慌让古尔丹心跳加速，他不知道有多少德莱尼逃出了他的手心，以及他们究竟去了这个广阔世界的哪个角落。维伦曾经拥有一整座满是助手、牧师与仆从的神殿，可以在里面冥想与祈祷，而他现在栖身陋室，只有少数几个德莱尼人还拥有自己的房间。他把紫色的水晶握在手中，没有注意到奔涌而出的眼泪正无声地沿着他的脸颊流下。他目睹了城市的沦陷，他曾想要留下，在战斗中施展自己并非微不足道的法术，但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死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他人民的死亡。那些兽人的体内已经渗入了恶魔之血，他们心中燃起了对杀戮的渴望，这种渴望将永远无法平息。即使他们杀掉了德拉诺的每一个德莱尼人，这种渴望只有当死亡使他们的尸体变得僵硬时才会消散。吉尔加丹与萨格拉斯的燃烧军团现在已经掌控了他们，兽人们人多势众，他们还有食人魔与术士，以及狂怒。这种狂怒能将他们的肉体与精神提升到任何有理智的头脑都不敢尝试的境界。维伦无计可施，只能让城市沦陷，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拯救这座城市。兽人们也同样无可救药，部落最终获得救赎的微弱希望仅存于那唯一一个没有喝下恶魔之血、没有签订那个契约、还掌控着自己的意志与内心的氏族之中。但是一个兽人氏族却需要对抗十几个氏族，其中大多数氏族规模比他们要大得多，而这些氏族的大酋长则是他们之中最糟的。从今往后，任何德莱尼人遭遇兽人时，都会把他们视作疯狂的野兽，需要被迅速而仁慈地消灭的畜生。德莱尼人明白，虽然兽人们并不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死。维伦曾经考虑过放弃城市，当兽人们到来时给他们留一座空城，他希望拯救尽可能多的德莱尼。但拉洛希尔说服了他，这并不可行。这位语速飞快的聪明将军，在瑞斯塔兰死后接任了他的职位。 如果没有足够数目的德莱尼人被杀害，甚至都无法暂时满足那种占据兽人身心的嗜血渴望，他们会仍然饥渴，他们会闻到我们刚留下的气息，并追踪这种气息找到我们，而那些逃走的人也会死去。他们必须相信自己已经杀死了我们大多数人，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必须是真的。 你是要让我故意派我的人民去送死？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在阿古斯逃避的是什么。我们牢记这一切，我们牢记吉尔加丹的所作所为，牢记在我们人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当时愿意，现在也愿意，为了保留哪怕我们种族的一小部分不受腐蚀而慷慨赴死。 如果兽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杀光了我们， 除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以外，吉尔加丹就会感到满意，他会离开。 兽人们会非常痛苦。 是的，而他们会继续追杀我们。 但他们用来追踪几十个德莱尼人的方法和他们怀疑我们还有很多人存活下来的方法将会不同，尽量表现的无助和分散将是我们的优势。 你说来简单，但这最终并不是你的决定，而是我的，是我必须和我的人民说，你还有你的家人可以跟着我来活下来，而你们要留下来，让那些因为恶魔而疯狂的兽人们把你们撕碎，全身洒满你们的鲜血。 拉洛希尔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也无话可说。维伦与他选出来去送死的每一个人交谈过，他拥抱并祝福了他们，驱走了对他们意义重大的物件，并向他们保证将亲自确保这些物品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他看着这些必死之人修补着他们的盔甲，打磨着他们的刀剑，他们泰然自若，没有流泪，仿佛他们的结局尚未注定。他们看着这些人列队远去，唱着古老的歌曲走入城墙之中，等待着被钉锤、战斧或长矛终结生命。维伦不能与他们同去，他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只有他存活下来，德莱尼这个种族才能继续生存。但他已经使用水晶看到了这场战役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感受的痛苦是如此强烈，又是如此纯粹。他只希望这些人的牺牲不会白费。兽人们并不知道赞加沼泽，他们还没有找到这处藏身之地，而且如果要维伦说的话，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在这里，德莱尼人最智慧的头脑将继续研究并利用引导种种能量的方法，以保卫存活下来的一小撮德莱尼人的安全。他们将在这里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治疗，等待并祈祷他们最终骗过了欺诈者吉尔加丹，逃出他那可怕的注视。兽人们夺走了三块宝石，但维伦仍然保有四块宝石，幸运之吻、风暴之眼、纳鲁之盾，当然还有灵魂之歌。虽然他与科乌雷之间的纽带已经十分微弱，但是这位纳鲁依然活着。即使当眼泪从他苍白的脸庞滴到紫色的水晶上，即使当他为这众多生灵的逝去的悲剧而悲痛时，德莱尼人的先知维伦仍能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涌动着希望。